全国广播宣传车播音员广播鼓动宣传比赛和文艺宣传队比赛拉开了帷幕。开幕式9月1号在平壤的黎明大街建设工地举行。开幕式结束后进行了第一天比赛。参加本次比赛的有各省中央机关比赛和各道比赛中入选的50多名广播宣传车播音员和13个文艺宣传队。